原来生活好快乐。钟嘉瑶、周兆祥、黄奕彤。 好啦，星期一嘅呢一个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都会有祥哥喺度。祥哥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祥哥。 呢、這个拍档即系三个嘅组合咧，真系未试过。 系喎、啊，系喎、啊，系、 啊、中间要就上两个礼拜，即系我放假嘅时候咧，祥哥你见过一次啦。咁、啊，今一次咧就到刘远芬放假啦。咁、我哋三个人做下节目咁。咁、通常咧我哋喺呢个时候咧都会同阿祥哥倾下啲新闻咧。咁，但今日呢个新闻咧，尤其是撞到阿祥哥，系、有关于环保又关于呢个气候咁，点、可能唔讲啊？嗱、呢一个二十四个气节当中咧，小雪我唔敢考虑啊，祥哥你应该比我熟悉噶。喂，嚟顾名思义咧，有个雪字就以前梗系应该系成日都落雪嘅时分啦，开始落雪啦，落雪就少少地啊，少有一啲嘅雪落到嚟。咁但系调翻转讲就系话呢一个嘅时间原来即系今寻日啦，喺呢个礼拜日嘅时候咧，喺香港录得咧就系55年嚟最热嘅一个嘅小雪。九个地区啊，个温度啊超过30度啊，长哥 有冲到想去游水。 系啊，其实成个11月都系即系阳光普照啊，同埋好热嘅。 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即系天文台咧录得即系最高嘅温度，其实系27.6度嘅啫，即系你都即系佢个平均嘅气温最高27.6度，但系有九个地区咧嗰个温度咧系超过佢破三，我哋叫 系咯， 即系超过30度啊！讲紧就打鼓岭啦，元朗啦，你话系流浮山上水咧，全部都过晒30度啦，好反常个天气，点搞咧？长哥，即系我哋成日喺呢个节目嘅部分都会问下你噶啦。嗱，上个礼拜我就啱啱同阿钟嘉耀讲上个礼拜我就报新闻嘅时候咧，或者讲一个嘅时事嘅时候，我就话今个礼拜五咧个温度咧应该就跌至15度吓，跌落去系好凉嘅转变啦咁。咁但系到今日翻到嚟直播室嘅时候一睇，唔系、又变翻有阳光嘅，又去翻21度嘅，搞乜鬼啊？ 系咯，而家个地球癫晒咯，所以我成日都话我哋地球变暖咧 ，global warming 其实就系大骗局咯。而家唔系变暖啊，而系癫晒，根本系乱晒大龙。所以你听阿刘远芬成日都讲啦，佢哋种嘢成日都周围都唔掂，我哋种嘢又系吓。而家我哋唔知啊，我哋个危机系好大，就嚟冇嘢食啊，种唔到嘢食噶，啲嘢死鬼晒，啲雀鸟啊、虫啊死晒，即系会咁。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咧，就即系或者有时间可以听翻上个礼拜咧，阿祥哥咧就请咗一位佢嘅好朋友啊，就系、是、阿李伟才先生啦，阿博士上到嚟，咁佢啊其实以前喺天文台工作好一段时间，咁好即系资深嘅一个嘅，即系对于个天气啊或者气候好资深，佢就用咗好多数据啦，或者佢用咗啲好精辟，我好精辟嘅见解，我好记得佢上个礼拜讲咗句说话，就系讲咩咧？佢话唔系救地球。地球唔使你救， 系咯。 佢一句说话好精辟，就系话地球有啲咩大场面佢未见过啊！以往嘅啲咩冰河时期佢又见过啦，荒漠佢又见过，乜都见过啦。其实救嗰啲唔系地球，系要救人类。 系咯，系咯，系咯。 人类先系最紧要嘅部分。 而家全世界啲生物咧，但系都等我哋死鬼晒之后咧，吓佢哋就庆祝啦， 反击啦，食我啦， 系啊，好灰啊嘛！听到阿祥哥，但系其实即系譬如好似你见到而家，即系我哋大家成日都讲咧。关于呢一个气候嘅转变，头先你都讲 warming， 唔单止 warming 啊，咁其实系唔系都即系即系我哋会唔会有一日真系冇冬天嘅啦？ 而家已经系啦，好多地方吓已经暖晒大龙咁样吓，咁啊所以咧而家要做嘢啦。嗱呢个礼拜尾咧吓，咁就喺巴黎佢哋开高峰会啦， 系 啦，下个礼拜一就正式开波啦吓。咁啊如果呢一次再倾唔埋单咧，我哋就死梗噶啦。最后讲咗几次啦，喺呢一次。 头先咧，我都冇讲呢一位我唔知认唔认识佢，林超英啊， 咁啊识识啦， 识佢啊， 识佢啦， 系啦，系啦，咁你哋呢一个行业啊，环保， 唔好信我哋啦，咁啊信天文台前台长啦吓，佢我咁最佢经典嘅佢嘅讲法就系好快就浸啲水啊，海水一路浸到入去锦田，浸到入石岗啦，吓咁 佢话咧，唔少政府咧，即系都讲话系呢一个经济发展啦吓，争取一啲嘅选票就唔。咁要求人民咧減少使用煤或者石油 咯， 咁所以咧佢對於頭先阿祥哥所講嘅世界氣候峰會咧，佢覺得冇乜期望嘅，又批評咧唔同國家嘅政府啊，淨係識講咧即係漂亮嘅説話，同阿祥哥平時你嘅睇法好相似，咁啊唔敢咧就係改變人民嗰個生活方式啊，亦都咧就係唔敢係答應話大幅減排嘅，即係排放啦，空氣污染上面嘅改變咧，其實佢覺得就冇乜期望嘅，咁亦都講到啦，全球暖化嘅結果咧。 只会导致粮食不足，疫症蔓延，最终咧令人类灭亡，亦都系长哥嘅睇法嚟。 讲到尾啊，根本就唔好闹政府，唔系政府嘅问题，人民嘅问题啊嘛。嗱，即系譬如香港，嗱，寻日咪去即系选咗好多区议员啦。 系啊， 香港有几多绿色选票先 ？Green vote 啊， 即系话啲人会唔会话因为你有绿色思想，所以投你嘅票咧？咁嗱，做政府好难做噶。如果我系法国总统，即系我系任何一个大国嘅领导吓，系啦，我好想做嘢，但系啲人民唔想做啊嘛。我叫佢哋悭啲悭啲，佢哋唔肯悭啊嘛。所以嗱，讲到尾又系，如果我哋啲人个心理系转变嘅，个意思系改变，咁咪点咯？嗱，今日我哋就系讲呢个题目啦吓。头先啊，钟嘉耀话好灰，一啲都唔灰。我哋只要一谂，意念一转，一念就系天堂，一念就系地狱。今日想讲呢样嘢啦。 咁一阵间咧，我知道咧，长哥亦都会带一位嘅朋友上嚟倾下偈啦。 不过讲单嘢先啦，呢单嘢系我成日都好好挂心噶。嗱，寻日咧我就有事要出去演讲啦。咁啊，点知咧等机等唔到巴士。咁呢嗰班巴士呢即係係好方便嘅，即係好快嘅咁樣啦，但係冇喎，我未試過㗎喎，係應該有巴士嚟。 點解呢？ 咁點解呢？就原來呢就一個鐘頭之前呢就有撞車 喺 即係新娘潭路嗰度呢，因為嗰度撞緊車呢，嗰啲巴士線就去就成條路封咗，所以我搭唔到巴士。嗱，我搭唔到巴士呢就冇事，就我預咗好多時間冇問題啊。但係呢件事呢就令我即係唉，好激气嘅！每一朝星期日八点钟上午咧， 系 我屋企门口咧就咁样 啦，风风驰 就好似赛车咁样，就有十几二十架同样型号嘅跑车就飞过嘅，朝朝咧好准时嘅，大约八点吓。有时咧就系电单车 ，morning driver 系啲车会咧最聚会。 点解唔禁咗佢啫？我讲咁多年呢啲嘢吓，警方话做嘢嘅，不过佢话我人手唔够啊，咩之类。明明系非法赛车嘅，明明系超速嘅，有几难去截佢哋啫？嗱，而家终于啦，嗱，迟早又出有一单噶啦。佢自己撞，即系唔好意思啊，你撞死就好啊，人哋俾你累死啊。好彩呢一次咧，就系即系佢冇累死其他人。我唔系黑心啊，呢啲嘢唔应该发生噶。呢个世界咁多嘢好玩，点解要咁唔环保做啲咁嘅嘢？搵条命去搏，你搵自己条命去搏，你搵人哋条命去搏啊嘛。即系我有时好兴，我曾经有个冲动咧，就系想拉个横额喺条马路嗰度截佢哋噶。我想打999去叫政府去停呢啲嘢。咁啊，点解冇交通警察去？你朝头早喺我屋企门口八点钟星期日一定截到嘅。咁你整一啲咩即系录影啊咩咁样嗱，佢哋有做嘢嘅。做得太少啦， 嗱， 迟早又有一单咯，咁 人手可能唔够添啦，即系如果你咁讲。不过今日睇呢单新闻嘅时候咧，我冇拣啊，即系冇喺同阿钟嘉耀倾偈嘅时候咧拣呢个新闻，因为都可能咁早，又唔想咁灰啦倾到。咁但系讲到呢个嘅新闻咧，咁因为呢一个新娘谈正如长哥所讲咧，其实佢系七年嚟咧第八宗就系夺命嘅车祸嚟。 系噶，我踩单车都去过噶，嗰度好多次，系几刺激噶， 好刺激，因为我以前做呢个汽车节目嘅时候咧。经常都会进出嗰度啦，有时就会跟住啲车会，就正如长哥话 车要好小心， 咁其实我坐喺乘客位嗰就系我嚟噶啦。或者有时佢哋有啲嘢 morning drive， 我哋叫星期日咧，佢有啲车会嘅聚会咧，好多时就正如长哥话斋吓，十几部同款型号嘅车，唔同颜色咁一齐咧就喺度嗡嗡，真系劈噶，即系咁当时 去鹿颈嗰间嘢， 鹿颈啊， 士多度食早餐嘛， 费事开名啦，帮佢卖广告咁，咁啊佢哋就即系当时就当然系因为做节目嘅关系啦，亦成日都会跟住佢哋即系出入入啊咁，但我都可以话佢哋真系飞车噶，啊正即系长哥唔系讲大话，冇错嘅，真系。有一个好高嘅时速，亦都讲到咧，就嗰个新娘潭路段又好，鹿颈又好，弯急路窄咁，其实都几惊险嘅。啊，咁所以正如系咪即系正如长哥所讲，呢方面有啲咩嘅方法？政府方面要執行多啲呢或者點樣做呢係咪多啲嘅路障啊甚至乎多啲嘅我哋叫白甲龍啦嗰啲嘅攝影機啊即係嗰啲嘅快相咁或者似乎係會唔會即係嗰啲時候你明知佢都咁多人喺度飛㗎啦。警方方面交通警會唔會擺啲路障仔呢都叫做阻一阻佢哋嗰個車速叫佢哋就係、是、喂醒目喇喎唔好揸咁快喎。即係好多嘢係咪都可以做呢 咪再繼續講呢我諗呢可能長哥呢會真係 考虑咧，自己真系礼拜日咧，哇，再有啲情况出现，佢即系走出嚟咧去阻截佢哋。不过我谂咧，即系头先个讲呢间新闻咧，其实我谂即系随住次次都系噶啦，即系当系有事发生，有人命发即系死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开始应该就会注意嘅，即系呢啲所谓叫做可能成为一个交通黑点啦。咁但系我谂呢样嘢咧，即系正正就等于阿长哥，即系其实你可能成日都话关注除咗环境环保之外咧，其实人个心咧，其实我谂都系需要去 调 节啦，同埋可能都系要谂下，究竟点样先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即系呢件事睇到可能究竟佢有冇自私咧？即系咪即系有时你做一啲行为都要负责噶嘛吓？咁呢一样嘢会唔会系咪阿长哥你都想讲？ 个人快感咯， 系咯系啦，我都好了解嘅，即系平时咁闷吓，啲嘢翻工咁吓，都揾啲嘢去刺激啊，同埋真系揾埋班 friend 一做十几廿个人，真系好好玩嘅，我都想象到。 但我谂长哥嗰个嘅建基于嗰个点就系安全啦。首先即系唔系话你唔聚会啦，系嘛？你起码都要安全啦， 同埋环保咯，你好浪费噶嘛。 系如果环保车系咪 OK 咧，长哥？电车咁好唔好？ 玩第二样啦 ，OK， 即系我都唔逼你喺呢个位置。 你讲紧环保嗰个谂、个讲法系，即系唔好即系成日都去飞车或者嘥咁多呢啲嘅资 源啦，即系空气污染嘅排放嗰啲。但系电车就可能冇呢一个污染。 系啦，如果你去 jogging 去跑步咪冇咯， 都啱。我 咁样玩得太极啊嘛。 单车，其实嗰排都好多，嗰度都好多单车噶， 系。 咁但系都系因为好多单车，所以啲交通意外有时就撞到一啲即系。单车嘅发烧友啦，佢哋一班嘅驾驶者，单车驾驶者咧，都系危险嘅。即系普遍嚟讲，点讲都好啦，你喺嗰个位揸快咁，无论个路面有冇人，冇人就可能你自己炒啦吓。有人嘅话就会影响到人啦。咁所以长哥今个星期即系星期一呢个早上简单咧，我就觉得系好似系好灰嘅新闻。 不过呢个都系引子啫，即系阿长哥有感而发啦。尤其是嗰个礼拜发生喺你屋企门口出边啦。咁但系实际上今个星期阿长哥想同我哋讲嘅。个主题 透露下先， 我哋今日咧想讲心想事成啊嘛，好多人谂心想事成就话，诶，我想中六合彩， 喂，呢啲梗噶啦，梗噶啦，梗噶啦， 咩发达时啊嘛， 系啦系啦，嗰啲啊，啲人会咁样谂咯。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请一位专家同我哋讲下吓，讲下呢方面嘅，即系我哋点样可以心想事成啊？系啲事点样成啊？咁好多人想知噶嘛， 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就听埋呢个长哥讲故事之外咧，就介绍佢出。 好啊，听下故仔先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长歌有古讲。 咧发生喺日本嘅吓，我哋嘅主角咧就叫做 S 先生啦，佢系48岁，咁啊好地咧吓，有一日咧佢翻紧工咧喺办公室里边咧，忽然间。呕血喎，咁就好大件事啦，吓咁啊送去医院啦。原来咧佢系胃癌啊，就系去到末期啦。突然间即系断症，话佢系胃癌。医生话咧，呢位 S 先生咧剩翻3个月命。咁佢同太太咧都系梗系好紧张啦，好惨啦，系嘛。咁咧就佢哋咧就系、是、属于一个。佛教嘅团体嘅，即系信徒啦吓。咁佢病咗之后咧，佢嘅太太咧去佛祖面前就求咗一个护符吓。咁咧即系嗰个护符咧就灌入咗神佛伟大嘅力量，一个包仔咁。佢哋日本好兴嘅。咁啊，太太对老公讲：，嗱，我咧就去佛堂嗰度咧。就攞咗呢一包嘢啦，你冇事㗎，一定冇事㗎，而家有伟大嘅佛祖力量保护你，咁你嘅病呢一定会好嘅，咁而家我哋一齐开始呢念经啦，就係、是、祈祷啦，咁样祈愿咁样，咁呢就佢哋两公婆呢日日就喺医院嗰度呢就念法华经，就充满信心，就3个月之后呢佢嘅病好返喎，过咗2个月呢就癌细胞完全冇晒。咁啊，主诊医生就话佢康复啦。 咁吓呢件事就发生咗啦。咁真人真事嚟嘅。咁系咪念下经咧、就会即刻好翻嘅咧？ 呢、這个系成日都老生常谈，系一个成日都话系咪一个信念上嘅问题咧、即系你揸住一个信念就系可以即系冲击到好多你自己固有嘅思想，或者你可以跨出一步啊医好呢个病咧。 嗱、我啱啱睇到另外一个故事吓，系、今日一份 免费报纸 啦吓，就系、有位专栏咧。佢个作者叫蒙尼坦吓，佢个呢一篇文章嘅题目咧叫医人定系医心问号吓。佢话近来咧有一位好出色嘅治疗师就系、离开咗人世。嗱呢位女医师咧就医人无数啊，人心人术，但系咧佢系能医不自医。好多人认为咧佢对自己嘅保护不足，因为佢日日开工咧，年终无忧。佢收费又唔系贵喎，就系佢做到自己好攰，如果突然间咧就走咗，实质系咧，佢自己啊，细个嘅时候咧就曾经啊患过重病嘅，而佢嘅痛苦咧就唔系拖咗好耐，都系一种福气啦。呢一次佢突然间一话走就走吓，医师咧都系人一个身体都系用完嘅一日嘅吓。当然讲到病咧。我哋有应该系有时会系非常之无助啦吓、即系我哋都唔好咁执着啦，你要死就要死噶啦吓。咁、我自己遇过好多大师啦，都系当初佢哋主力医好对方嘅身体，但系整整下咧，当佢有经验嘅时候咧，佢会专注医治对方嘅心，因为明明咧佢会发现咧个人就医好咗。咁啊，个人康复之后，翻翻去自己嘅生活里面咧，好快又翻翻以前嗰种状态，结果又病过啊！咁啦，你点样辛苦医好咗佢咧？佢又复发噶啦，咁、所以其实咧就系乜嘢都系假，要医病咧就找出个心因，医心咧同时要医身，先系最有效嘅方法，事半功倍。佢话咧。潜意识很聪明，其实有好多身心自愈嘅自动机制，身体嘅细胞你可以话俾你听，点样去医翻好嘅，点样可以用最后有效嘅方法就协助佢恢复翻自然嘅状态。通常患病嘅人咧，都已经同身体失去咗连结咗好耐噶啦。咁首先咧，我哋要做嘅嘢咧，其实要多谢呢个病咯，因为病只系一种警号。一个警报咧，等你去正视而家嘅状况，重拾沟通，处理内在嘅情绪，或者一啲好以前嘅伤害性嘅嘢，你未解决嘅人啊、事啊嗰啲嘢，而家咧呢个病同时话俾你听咧，喂阿叔阿姐啊，以前你啲生活方式，而家真系唔掂嘅咧吓，咁啊，所以咧结论就系、病只系一种状态，以一啲不同嘅方法。好似发梦恶梦咁样啦，帮你去处理一啲你而家应该正视嘅问题。 你讲话呢个作者蒙尼坦啦，听到呢个名字我知道佢系其实佢系香港一位比较出名嘅解梦嘅专家。 系啊，系啊，你又识解梦 系啊？ 呢、 啊啊啊、 年轻人满意咧啊，彤彤应该比较熟啲嘅， 所以我听到个名字，我跟住再听埋你话由心出发，我就知啦、因为佢平时讲嗰啲解梦嘅时候都话，同你点解你要发呢个梦啊？咁因为你可能经常成日都谂住呢样。嘢个心啊，所以个心系好紧要嘅。所以今日长哥咧就请嚟一位嘅朋友一齐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做一次咁啦。不如请你介绍下佢先啦。 好啊，今日咧好难得咧，请到阿家宝嚟啦。咁阿家宝咧吓就系专科人医心噶啦。 家宝早晨， 早晨咁多位， 早晨大家好。系，其实头先阿长哥咧，无论佢个故事又好，或者可能个专栏里面所讲咧，就系即系究竟我哋有病嘅时候，究竟系身体有病啊，定系心有病咧？ 系啦吓， 有啲病系身体引发出嚟啊，定系个心引发出嚟嘅咧？ 系啦，我记得系前两个礼拜我提过嘅。 系 啊，最近咧，我同一位自然疗法即系好有名嘅，即系医生啦吓、一齐拍档，住上咧一齐去帮人啦。咁啊，点解佢？会肯嚟同睇得起长哥同我一齐孖住相咧，佢就系话，佢医病都几叻啦，但系医咗病冇用，佢发现，佢话我好用心用力，真系几晚唔瞓去研究，即系揾到一啲嘢去帮咗一啲癌症嘅病人，跟咗佢三年好翻晒啦，结果佢跳楼死咗，唔系一个，几单都系咁，即系佢话我好努力去搞掂佢个身体，但系结果佢都想死。 咁所以咧，佢就發現咧，都係要由個心開始。 咁佢邊度出現問題咧？ 所以就中意長哥話咧，你好似你呢方面可以幫到手，不如我兩個一齊做啦咁啊！即係原來我而家真係知道咧嚇，你個心想咁咧，你個身體就係咁噶啦，原來。 但係即係我知道阿家寶其實都係治療師啦，係咪？其實你係咪都會遇到好多頭先阿長哥口中嗰啲人，即係講緊可能身體上面表面都醫好啦，咁但係心上面咧都仍然都係即係有問題嘅。 绝对认同，因为在我家庭当中，我是一个非常之贴身的两个亲人当中，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妈。在他两个的故事当中启发到我极大。我们身心灵的人朋友仔，每一个人上个课堂都很清楚地，也都很熟悉有六个大字，对我们来讲就叫信念创造实相。那究竟信念创造实相是什么来的呢？ 是的，今天就请家宝来跟我们讲信念创造实相，就是我爽的心讲事情啦。信念咩叫信念咧？咩叫实相咧？吓，点解揾家宝嚟咧？就系上个礼拜我听到佢讲佢自己嘅故事，我觉得好震撼，好精彩啊！咁应该听完新闻咧，就一定我哋打嗱，你唔好行开啦，等住嚟听佢嘅故事啦。 系啊，因为头先阿家宝所讲咧，即系哇呢啲咁贴身嘅啲经验例子咧，我觉得即系永远都系嘅。即系如果即系发生喺自己身上面咧，就最入肉同埋最有嗰个体验噶。头先讲嗰六个字啊，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 信念创造实。 就好似啲口号咁样，咁但我谂即系当中咧有好多嘅含义啦，有多玄机嘅嘛。我哋一阵间咧，即系今日咧，除咗有即系阿长哥之外啦，咁又带嚟咧呢位嘅嘉宾啦，就系阿家宝啦。一阵间讲下呢个题目好嘛？ 除咗讲紧讲阿医啊，医得好多，长哥成日都会讲，甚至乎唔同嘅嘉宾喺呢方面咧都有即系着咗唔少落墨啦。但你话医好咗个人，正如长哥所讲啦，医好咗个人，但系个心啊点咧？个心都搞唔掂。最后医好咗个人又点呢？ 原来生活好快乐。 长哥，你刚才介绍了这位朋友上到来啦，家宝，早晨。 早晨大家。 打招呼先。刚才呢时间不是很够，他讲六个字呢我就不是很记得太清楚，我只记得是不是有一个是叫做四六个字都唔记得埋啲。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头先你讲到呢个好似成个口诀咁六个字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心灵嘅部分啦，成我哋头先讲话要去先去医治啦。呢六个好似要诀或者口诀嘅字眼系乜嘢呢？ 信念创造实相。 信念创造。实相， 其实意思咧，即系话你谂乜咧，嗰样就发生噶啦。即系好心想事成啦。嗱，你冇乱谂嘢，就系咁。 我大家咧，即系好似上堂咁，即刻写低呢一个， 抄低佢先， 即刻写低个 又唔记得咁。信念创造实相， 冇错啦。 可唔可以解释下家宝？ 或者咁样啊，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咧，其实讲就好容易。我真心体验咧，经历咗呢六个大字咧，就系。正如剛才所說，源於我家庭兩個成員阿爸阿媽那個過往的經歷，那一刻我有少少分享啦，分享我自己 個人 的經歷。 上個禮拜我突然間有一個機會聽到這個故事，家寶一對著我來說，嘩我好震撼啊，唔使諗都唔使諗啦，快啲下個禮拜一嚟。 一定要同大家分享。 係啦，就同全香港嘅市民講。 咁家寶你又講下你嘅故事先。 聽故事。 好啊，咁就咩邊兩個故事吸引到長哥邀請我上嚟呢，就話事緣其實真係非常之贴身嘅，喺我八年之前嘅妈咪咧，咁妈咪喺嗰阵时，当时生活嘅状态咧，就系我所讲嘅行得、走得、食得、瞓得、饮得，佢仲喺某一个铺头嗰度做紧一个兼职。当时佢六十几岁左右啦，咁因为就基于我生活个人都好忙碌啊，嗰阵唔系好常去同妈咪一齐食饭。咁我好记得两三个礼拜，嗰阵时两三个礼拜我见唔到佢。有一晚我终于可以翻到屋企食饭啦。我面对嗰阵时个妈咪咧，嗰个状态系点咧？就系话，咦，点解妈咪变成咁嘅？四肢好瘦，个肚好胀。肤色黄晒嘅，个眼白唔再系白色黄色，咁我用我最基本仅余嘅医学知识就系话，咦，妈咪嘅身体好唔妥，嗰种好唔妥，我已经有一个概念上就系有好多嘢好需要处理，而佢忽略咗佢自己身体，咁所以当其时我就同佢讲话，即系基于我都系佢个女，我好担心佢自己嘅感受啦，我就同佢讲，哇，阿妈咪啊， 睇嚟你啲肤色有啲唔对路，可能显示咗啲乜嘢，不如我带你去睇医生啦，咁样。咁好啦，咁佢就好欣然去接受啦。当我同佢睇医生嘅时候，咁好验血啊，各样大家都清楚系需要等医疗报告出嚟啦。咁若干日之后啦，医疗报告出咗嚟啦，咁我同我妈咪去做呢一个听报告啦，个信息啦。好啦，个医生咧打开份报告咧，头三句就系咁样嘅。阿婆，你知唔知你而家好严重？你得三个月命嘅啫，你仲识喺度笑嘅， 好震惊啦， 非常震惊啦！我呢两秒，我就三秒停顿咗，我同我妈直头系成个空间概念乜都空白晒，我就系听到三个月命好严重，发生咩事咧？咁样嗰时我妈系直头系个口唇震到佢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咁我心里面万般。觉得有愤怒啦，有无奈啦，有好多好多挣扎啦。咁我觉得发生咩事呢？点解我哋会收到个信息系从呢啲好负面嗰啲情绪啊感觉嚟带俾一个六十几岁嘅婆婆身上呢？咁嗰阵时系我正正我其实系任何医疗常识乜都冇，但系咧，我自从嗰日开始咧，我开始系上网啦，任何专家我都会去问究竟发生咩事，究竟发生咩事，直至到两个月之后，我妈真系过咗身啦。咁两个月过程发生咩事咧？就系话三日之后，听完报告三日之后，由之前阿妈我头先所讲嘅就系仲行得、守得、食得、瞓得，仲可以同师奶去周围去。白下新聞啦咁樣。三日之後佢同我講，阿寶，我好唔掂，我好痛，我呼吸唔到，你帶我入醫院啦。我周身唔舒服，仲我講唔到俾你聽，總之我呼吸困難啦咁樣。嗰陣時係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經歷到乜嘢叫信念創造實相，就係話原來一啲說話，當我哋植入咗喺我哋嘅意識層面當中，呢一樣嘢係最操控到我哋嘅生命。到而家，我會感覺到。就是话，其实调翻转头谂啊，妈咪其实系未死于癌症嘅咧，我可以好肯定咁话俾我自己听，呢一个生命嘅死亡系因为佢已经相信咗三个月之后佢会过身，所以嗰个两个月嘅过程咧，我体验到嘅就系咩咧？妈咪同我讲：阿宝啊，你帮我写定遗书啊。阿宝啊，好对唔住啊，我冇能力再继续去照顾你哋。佢已经喺心理上层面所有观点都系 接受晒呢一个三个月， 去到一个我将会死亡嘅阶段。咁所以信念创造实相，哇！呢一个经历对我嚟讲好震撼，我直头系活生生咁样呈现喺我生命当中。 所以头先阿家宝所讲嘅就系话，即系当你发现到妈咪有呢一种咁样嘅状态嘅时候，到佢去睇医生啦，咁医生突然间俾一个咁震撼嘅断症你嘛，其实一切都嚟得好快啊，好短时间。当时其实医生已经系即系诊断咗佢系有癌症嘅。 系啊， 咁所以即系你头先就系话，即系跟住佢两个月之后就真系即系走咗啦咁然后就系话。是可能你真正咁样体验到就系、是、一啲说话可能一讲咗佢就真系直根喺佢心里面，真系好相信呢、這、一个我真系即系好短好好短时间就要走啦。咁而真系最后亦都发生咗啦。所以你好相信即系呢一个系嗰、那个个人嘅谂法啊，或者佢嘅思想好影响，即系佢嗰个嘅病情。 系啊，当其时我仲系未知道咩叫信念创造神相，但我睇到呢个故事之后，点解我会咁肯定咧？就话喺个两个月期间咧，其实我尝试咗无数咁多个治疗，譬如就话当其时嗰两个月之内，我就认识咗周少祥祥哥啦，咁我就学下咩叫食山，咩叫手疗，咩叫手足治疗，所有嘢我 咩嘢都试下啦， 咩嘢都试下个两个月之内，你就算我成日都讲，甚至乎你同我讲喂饮湖水都得噶，我都走去试下咁样。咁呢一个就系此其一我嘅经历， 其中一单咁，第二单咧， 第二单咧就发生喺我爸爸身上咧。我爸爸就好得意嘅，佢系用另外一个模式话俾我听，信念创造实相系究竟咩一回事。咁我爸爸就系四年前被断症有肺癌，咁我是即系爸爸妈妈都系啦。当佢断症嘅时候，佢已经话其实系末期啦，冇嘢好做。咁我爸爸四年之前 ，OK， 肺癌入咗骨啦，咁甚至乎去埋淋巴嘅位添，咁样。咁医生当佢睇到嗰个报告都话，嗰阵时佢称呼我爸爸就淋巴，其实真系乜嘢都冇得做。我俾啲止痛药你翻屋企，当你觉得痛嘅时候，你就拍啦，拍几多粒都冇乜所谓啦。嗰阵时觉得冇乜所谓嘅意思就系话，其实我都帮你唔到，你中意点就点啦，咁样。四年之前，我爸爸而家，我爸爸喺加拿大度生活嘅。 当时我就飞去加拿大，我尝试又系用翻我学过嘅所有方式啦，摆喺佢身上，希望佢选择去尝试啦。 嗯， 好啦，乜嘢都唔试，乜嘢都唔做，乜嘢都冇做嘅意思就系话，佢真系食几粒止痛药嘅啫。夜晚佢可能会肾痛，呢种痛系存在嘅，并且持续喺度嘅。咁好啦，去到今时今日， 但系当时爸爸嗰个反应系点样啊？佢有冇即系好似妈咪咁样咁惶恐啊，咁惊咁啊？ 诶，你问得好好啊！嗰阵时我见到佢嘅状态就系话，我豁出去啦，乜嘢都唔理啦。嗰阵时即系佢嘅乜嘢都唔理，但系调翻转头，我作为佢个女，我就好心急，我好想帮佢任何嘢，但系其实都冇嘢帮到佢。 佢有冇改变佢生活方式？有冇食翻啲健康嘅嘢啊？ 我嘅医长哥所有教学过俾我嘅所有嘅概念，我都摆喺佢身上，我尝试摆喺佢身上的，但系所有都系被否唔使啦，宝唔使啦， 乜都唔做嘅， 依然顾我，冇错，即系当冇事发生咁样简单。 我就系想讲，今时今日我爸爸仲依然喺加拿大过紧佢一如以往嘅生活，一如以往嘅生活系咩咧？佢仲食紧叉烧啦，食紧公仔面啦，每个礼拜六日出去打牌啦，同啲桌友，咁间唔中咧喺佢个枕头底咧会见到有两支烟喺度嘅。四年前，四年后， 辦法 生活方式一模一样，我觉得佢风流快活过我嘅。 系咪呢个故事系咪好特别？ 咁我就觉得，咦，阿爸，你对我有一个极大嘅睇法。就是话，纵使我觉得病并系的而且确喺佢身上，但系当你感觉到呢一样嘢系控制唔到你嘅生命当中嘅任何一样嘢嘅时候，呢样嘢根本就冇可能攞到佢条命。 嗰个态度啊，即系讲紧嗰个嘅态度系好紧要。一个就系即系家宝妈妈啦，即系听到佢医生话佢即系诊断咗佢有病嘅时候，嗰种嘅惶恐啊，好快就见到即系因为嗰种惶恐带嚟身体上嘅痛苦咁。但另一方面亦都系阿爸爸嗰个例子就系啦，唔理嘅。不理所有嘅问题，豁出去由佢啦咁。 呢个咧令我谂起一件事啊，我都喺其他节目讲过，十年前发生嘅。咁我爸爸咧，我爸爸度吓，啲老人家佢八十几岁啦，过咗八十岁啦，嗰阵时我谂八十三四岁咗啦吓，咁都几健康嘅。但系老人家梗系呢度唔妥，嗰度唔妥噶啦，又话消化唔好啊，咩咁啊之类。去睇西医，佢话俾我听啊。我话医生点讲啊？佢话医生话阿爸你咪好叻咯，行得走得瞓得，算系咁噶啦。八廿几岁人，你知啦吓、啊，年纪大就机器坏嗱，你个胃咧迟早都即系有乜乜乜噶啦。但过多几年咧，我谂都系预备轮椅噶啦。即系你嗰啲关节咧，嗱而家都仲好咩之类啦。你呢个膊头紧啲，不过咧将来又咁。喂，即系我一听到咧，我真系好兴，我想追斩嗰个西医啊！佢系一路催眠我爸爸，跟住就听到大家明啦、即系点解咁样讲嘢噶吓？可以唔讲啊呢啲嘢吓？咁啊，同事实又唔系咁噶嘛咁我哋仔女同佢做嘅啱啱相反嘅嘢咯。 不过但系我谂有好多种表达方法，比如头先阿家宝所提过嘅一个医生，咁佢话发现咗妈咪有呢一个即系癌症咁样，咁佢就用一种好好严肃同埋好严厉系啦，即系话 你仲笑啊？ 系啦，跟住你好严重咁、但阿长哥就所讲咧就是、另一个例子就系话，系咁噶啦，年纪大啊，机器坏噶啦咁样，即系呢个其实就系嗰个医生点样演绎出嚟，然后俾个病人。但系其实呢样嘢咧，对个病人咧，其实系好直接一个很深刻嘅一个睇法嚟， 好大剂咯， 系咪啊？ 好啦，嗱，我同今日咧就带咗两首歌咧，送家宝嘅。第一首咧就系、是、嗱，呢首歌咧够胆你就唱啦吓，因为佢唱最尾呢个音好高好高很高嘅，卡拉 OK 就唔好如我啦吓 ，Impossible Dream。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 to right the unrightable wrong. or question or pause, who'll be willing to march into hell for a heavenly cause. And I know if I'll only be true to this glorious quest, that my heart will lie peaceful and calm when I'm laid to my rest. And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for this. That one man, scorned and covered with scars, still strove with his last ounce of courage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s. 嗱，今日咧，阿长哥咧就带咗佢嘅朋友啦、嘉宾啦，咁就系叫做家宝。咁其实咧，佢就系一位能量治疗师。咁头先都听过佢嘅例子或者佢嘅故事，亲身嘅故事啦。咁啊，头先即系临休息之前咧，长哥就送一首歌俾佢。 系啊， 系啊，有咩特别嘅意思嘅 ？The impossible dream 啊、咁系不可能实现嘅梦想啊，咁啦。人咧，如果冇咗理想，冇咗梦想咧，就咩都冇晒。我觉得吓，咁咧，喺前几年咧。有一款波鞋啊，有一句口号咧，即系我印象好深刻嘅。佢话你记唔记得？佢写住 Impossible is nothing。 嗯，有印象啊。 其实唔通嘅、都唔知佢讲乜吓。但系其实背后有好多心意啊、你觉得唔可能就唔可能吓、你觉得系可能嘅咧，就啲嘢就发生噶啦。今日我哋就讲呢啲嘢咯。 嗯，听落好似好有少远咁。咁但系咧，即系譬如好似头先，我哋同啊头先，我哋即系一路听阿家宝嘅故事啦。咁同埋即系今日。阿常哥所讲嘅呢个话题咧，头先我谂紧，其实好多人平时咧，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啲例子，就系、如果你当你发现有病啦，有唔舒服嘅时候啦、其实即系好直接、好理所当然嗰个谂法就是、啊，咁去睇医生啦，咁、跟住咧就系、即系无论医生即系诊断咗啲咩嘢，咁好又唔好，好又好，唔好又唔好，都要接受噶啦。咁但系即系我哋都毕竟始终都系即系可能西方医学嗰个嘅即系理论啦，比较影响啲。咁你都系听佢讲噶啦，食药啊。继续去睇，即系复诊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严重到可能要去做手术啊，咁样。咁你好多时都系即系一路咁样嘅谂法嘅。咁但系你话，如果你叫我好似头先阿家宝嗰、那个即系爸爸嗰个例子咁所讲，听完之后咩都唔做、咩都唔理、豁出去、我谂都几难噶、即系因为譬如好似我身边有个朋友，佢正正就系咁样啦。佢身边嘅仔仔女女咧，全部都系成日都提醒佢话：，我哋而家点样啊？点样要去到末期噶啦？已经你要要少食呢样嘢又点样？但系嗰个妈妈咧系即系懒懒闲嘅，乜嘢都唔理，咁、身边嘅人就会好心急。咁你好难，你真系可唔可以有呢一种咁样诶放手啦？由佢想点就点啦，咁样。 你好难，梗唔得啦， 系咪啊？ 你作为身边嘅即系身边嘅人，如果你爱佢，你关心佢，你一定比佢更加焦急噶咁。咁但系呢个亦都系对于佢生命嘅一个态度嚟噶嘛，即系你要尊重佢噶嘛。就算佢系好懒懒闲，正如家宝爸爸咁啦，咁你都而家听埋佢故事嘅时候，你都可以话系唔可以否定佢呢一个态度系唔得添啦，系咪先？咁所以我哋做仔女又好，或者做身边人都好，如果见到对方系有咁嘅态度嘅时候，我哋都只能够尊重噶。 嗯。 冇错，冇错。咁正如我啦，头先啊，中间要解释过啦，我系新生命治疗师啦，我同时间又系能量治疗师同埋导师啦。在我呢几年当中，我自己经历咧就系话，我学嘅课堂同埋我教导嘅课堂咧、有一个好核心嘅一个理念就系话。我哋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来自一个观点去创造。当我相信这件事存在或者发生的话，我是不是给了一种能量去让这个观点去操控我呢？譬如就是说，刚才钟嘉悦所说，就是说、当我们有病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想的就是看医生。那好了，其实如果我们看话这件事亦只是一个观点，我尝试去找另一个可能性，其实我们是不是唯一一个方法去治疗我们的病就是看医生呢？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定还是病其实亦只是一个观点，当我认知到其实我绝对有能力去跟自己这个身体做一个联系，我可以基本上用说话去跟身体去沟通，这个过程已经是一个疗愈呢？如果我们不需要说再是 当然专业意见是有它的价值，绝对有它的价值，它们是有很多参考点令到我们去相信我们身体的架构是怎样做的呢，我们的生活模式应该是怎样跟从的呢，譬如说食物食疗方面，这些东西也都是非常之大的学问来的。同时间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其实都有一个能力去跟自己身体做一个联系和一个沟通的。这个都是一个治疗过程来的。 嗯，即是这样听下去呢，我想跟同平时长哥成日都提倡的那种即是我们人的个信念啊或者能量其实都很有决定性。是咪啊？所以系咪就系正正呢一点啊吸引到阿长哥？ 系 觉得呢一个都系好啱嘅。 嗯，所以今日请家宝嚟啦。 系啊，冇错。 但系其实你同阿家宝个，你可唔可以即系都同听众讲下点样相遇啊？或者即系当中，你觉得你最认同系边一点啊？ 嗯，系咁嘅。我哋最近搞咗一个新嘅组织啦。最近即系一年几之前啦。咁啊，而家越搞越大，越搞越旺，同埋即系越搞越兴奋啦。咁你香港好多嘅新一代嘅朋友呢好想自立门户，好想自己用另所谓另类嘅方法、非主流嘅方法去帮助呢个世界啦。咁有啲人用香薰啦，有啲人用按摩啦、大家听过，有啲人教人哋气功啊等等啦，有啲人用水晶啊，乜都有啦。咁、但係大家都系单打独斗，即系个个都觉得你话你 V 搵搵呢啲咩嚟㗎，金字塔啊咁样，又讲外星人咁样，咁又所以而家大家走在一起啦，可以互相扶持啦，互相交流经验啦。咁呢个组织呢叫做新心灵平台，系一个非牟利组织嚟嘅。咁系所以意味越嚟越多啦，吓闲闲地一百几十人咁样坐埋咁吓，啊原来佢又系咁样帮人噶，啊佢又用呢种方法噶，咁 可以交换意见， 系啦，所以家宝咧系其中一位我新相识嘅，我觉得个大家好好啊，尤其是即系年青一代咁中意入行啊，但以前做开嗰啲冚唪唥抌低晒去做呢行，未揾到食噶， 系咪好后生噶？啲人家宝当中嗰啲即系治疗师， 非常之后生。后生嘅意思即系我谂二十几至到三四十岁不等啦。咁我个人就系介乎于三十至四十啦。 唔使公开， 唔使咁详细， 唔使咁详细嘅。 因为呢个新心灵平台。对我是一个即、就是一份礼物嚟嘅，我好相信咧。其实纵使我呢一刻成为一个治疗师，纵使我亦都系一个导师，我好相信，绝对相信冇一个治疗嘅体系系独大嘅，所有嘢都系共用，所有嘢都系互相配合。咁呢个新心灵平台，我亦都感恩过我所讲过五大长老啦，create 咗创造咗呢一个平台，用让我哋一个叫做新入行嘅导师，去得到更加多以往长辈所有嘅资源、经验同埋一个参考价值。同时间我个人都系一个妈咪，我作为一个妈咪，我睇住我哋啲小朋友，咦？点解而家每一个出世嘅我形容佢哋每一个出世都系 iPhone 嚟嘅，呢头谂嘅嘢，嗰头就会着。当我掂落去，我就要睇到呢一样嘢发生。佢哋个个人都系咁嘅。阿妈咪，我想食嘢，呢头谂嗰头佢就要出现。咁佢哋究竟发生咩事咧？ 啊，几好呢个形容，即系每一个都系智能 B B 啊嘛，你就咁。 的而且确，如果我唔再 upgrade 我自己里边 software 咧，我唔可以同佢同步去成长。 不过我谂咧，即系今日讲紧嘅呢一个能量啊、治疗啊或者身心灵呢一样嘢，即系大家即系我谂，其实坊间咧好多人都接触紧噶啦。即系我相信即系各花各门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讲到底啊，究竟背后究竟有啲咩实际上面，即系真系令到譬如好似家宝或者长哥，你咁即系投入呢件事咧？甚至乎可能即系究竟喺譬如阿家宝，你喺即系见到咁多呢啲 clients 啊，所谓即系见到咁多各花各门嘅人咧，佢哋究竟即系嗰、那个平时个谂法会唔会就系好似我哋一般人咁谂咧？ 一阵听埋阿家宝讲佢阿女嘅故事，我谂就仲得意。今次我听到家宝讲话，即系而家啲 B B 个个都就系佢哋嗰个 software 好唔同吓。我忽然间谂，真系嘅，我个孙女吓，哇，六个月八个月就企起身开始行路咯。以前我仔即系阿女嗰啲十几个月都未咩，即系而家佢点解会咁嘅？ 你认唔认同我哋 iPhone 啊？ 系真系唔同噶啦。好似家宝讲，佢而家三四 四个月就懂得用面部表情同人沟通。以前啲 BB 系个岁几都仲一嚿饭， 系咪？即系环境嘅改变会唔会令到人嘅基因都唔同咗？哦，呢、這个就真系要可能我哋礼拜四问下小妹博士 啊。 咁啊，但系头先咧听啊，即系阿长哥咧一路介绍啊家宝啊呢件事，或者呢一个新心灵平台咧，我见到佢。好开心，好兴奋，即系好似揾到呢个同路人咁样。咁啊，所以究竟呢一个同路人佢背后仲有啲咩故事咧？ 转头翻嚟听下个女。 原来生活好快乐，钟嘉瑶、周兆祥、黄奕彤。 好啦，时间呢嚟到9:06啦，星期一嘅早上啦。如果你呢而家先至啱啱即係打开呢一个嘅收音 机。 係啦，听緊呢个新城数码生活台嘅话呢，发现点解冇咗刘婉芬把声嘅呢，即係有我钟嘉瑜喺度啦，咁即係当然係替空啦咁。所以呢我亦都係第一次呢同阿黄奕彤拍档啦。咁呢个星期开始呢我日日都喺度㗎啦。咁睇下即係有啲咩火花啦。 睇下刘婉芬几时返啦。去到。 咁佢有呢一个限期嘅。咁都係放一个星期嘅啫。好多人挂住。你知阿刘主播啦，系咪？虽然佢听唔到我都咁讲嘅，包括阿长哥挂唔挂住刘主播啊？ 系啦，系啦，佢唔喺度咧，又几唔同嘅， 少啲火花。因为咧，刘宇芬成日喺度都会同阿长哥有啲火花，因为佢成日都会包拗颈，有时有啲其他意见。因为佢好想就系喺个节目度有多啲唔同嘅声音，因为佢都代表紧唔同人嘅睇法噶嘛。咁佢就可能代表紧一啲嘅听众问阿长哥一啲嘅问题。咁长哥即系有时，我觉得嗰种嘅火花咧系几好嘅，即系令到嗰件事更加系即系。全面啊，或者系有一个更清晰嘅立体化咁样嘅， 但系人顶我唔顺噶嘛， 唔系嘅， 唔系啦。下星期咧见到噶啦，咁啊到时啊，即系梁远芬再质询你啦。咁但系咧呢个星期咧，我哋即系继续倾啦。咁上个钟头，我哋就即系讲紧呢一个话题啦。咁因为长哥今日咧带咗一个嘅朋友仔，新相识嘅，咁啊叫家宝。咁啊其实咧佢都系即系一位能量治疗师啦。咁我哋今日讲紧身心灵呢样嘢，即系有病嘅时候，咁系咪净系身体有？病咧，其实我哋嘅心灵系咪都要照顾下咧吓？咁啊，长哥可唔可以都同啲听众讲下，点解你会咁即系欣赏阿家宝，或者点解会值得即系介绍佢俾听众认识咧？ 佢家宝称呼我哋做长老咧，我忽然间觉得自己 好似唔知咩教派，唔知咩教派 喺心灵当中。 冇啊，即系好开心就有一班识嘅一班新嘅行家啦。我见到家宝即系听佢讲呢个故事啦，头先嗰啲佢成日听到啦，仲未讲完啦。不过我有一样讲。好特别有感觉，你知道我鍾意画画㗎啦。 嗱 画画呢睇人對眼㗎嘛。通常即係隻眼係靈魂之窗，我覺得佢嘅眼好特別啊！咁我所以 你有家寶對眼， 家寶對眼啊！咁我所以咧嗰日我完咗咧，家寶你記唔記得我問你？我相信十年前你隻眼唔係咁樣啊，個形狀係唔同啊！即係佢哋話 history is written on your face， 你個面啊，即係你啲皺紋啦，你個相啊，所謂你個皮膚啊，你 皺紋冇曬啦， 啲斑紋啊，即係等等咧嚇顏色。反光嘅力程度啊，之前冚唪唥都系你过去嘅历史嚟嘅， 你经历 即系你嗰次俾人哋伤害过，你以为你俾人伤害过，你嗰次惨过，你嗰次病过，冚唪唥识睇啦。嗱，我唔系等于我识睇吓，我知道有人识睇，我识人哇，真系好犀利。佢就系望住你两分钟，佢讲咗你好多就过去三十年嘅事啊。我就未有呢个本事，但系咧我睇到佢嘅眼咧，就以前系佢讲佢嘅眼讲咗好多故事俾我听。咁啊，所以咯，我就问佢：你俾幅相我十年前睇一睇啦，十年前个相嗱，我想肯定你嘅眼嗰时系咁样嘅。咁 你觉得会唔会有唔同啊？家宝， 甚至乎我自己都有留意我十年八年之前嗰啲相片咧，嗰啲眼神系冇焦点嘅，冇 focus 嘅。我做我譬如好似一个笑容，但系只眼系冇光彩嘅。 系啦，系啊，同埋唔知望咗去边嘅。我好想象下啦。我都系识阿家宝噶，个咁短时间啦，即系咁咯。咁所以我觉得阿家宝即系咁。我识得嘅，我知道嘅咁多嘅 healers 啊，疗愈师啦吓，佢大部分咧都系有惨痛嘅经历嘅，即系 亲身嘅经历。 四岁俾人性侵犯啦，五岁就喺入咗医院又做咩手术啦，然后跌落楼梯啊，俾架车撞亲啊，就系十岁就贩毒入狱啊，15岁又乜又自杀过几多次啊？哇！后来咧，佢因为过去啲咁惨痛嘅嘢咧，佢就真系帮到人。有啲咧就系大病一场，突然间就开悟咗 或者咩咁樣啦，都係要經歷過好長時間嘅清洗啦，佢自己要被療愈啦咁樣。我覺得阿家寶，我知道你，我相信你以前唔係我形容我啲咁慘嚇，咁啊，但係即係你都話咗俾我話俾我聽，你係經歷過啲嘢咯，咁就係同埋將來就係呢啲就係你嘅籌碼嚟咯，就係、是、我哋嘅籌碼，我哋真係幫到人嚇。長哥都企圖自殺過 N 次咁樣 嚇，真係㗎， 真個嚇嚇 幾時嘅事啊？ 前幾年咯嚇、我係自殺專家嚟㗎，呢度唔教得你嚇。 咁我哋當然就即係唔鼓吹樣嘢啦，但係即係你阿長哥所講嘅就係即係人啊，總係有即係起跌 嘅一刻，軟弱嘅一刻咁樣， 都有高低潮咁樣嘅。啊，遲啲先再同你嚇即係分享下你嘅經歷啦，呢一方面啊， 你睇長師風唱啦。 但如果你话咧，即系正如长哥话斋咧，好多嘅治疗师都有佢自己个人嘅一啲经历啦。咁头先家宝都讲过噶，即系佢阿爸啊，佢阿妈啊，点样影响到佢，即系有一个喺呢一方面嘅启发咁。头先长哥都话啦，你个女都有啲嘅故事、 啊。冇错，系啊，其实话表面上其实系一个我个女嘅故事，实际上当我睇翻转头，其实所有嘢都系关我自己事， 都系你嘅故事。 冇错，系啊，源于点解咧？就系、是、大概四五年前左右啦，因为我而家个女十岁啦，咁我十年前结婚啦，结咗婚之后已经就怀孕啦，有小朋友啦。当我去到我个女大概四岁左右啦，咁我毅然作出一个决定，就系、是、我选择离婚啦。咁有好多原因啦，好多好多经历啦，经历让我觉得系啦，让我觉得我需要有呢个选择。但系同时间咧，当我决定咗呢个选择，我同人分享嘅时候咧，就100个有107个都话我你做得好错。你是一定是好错，原因是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总之你 觉得你唔啱咁样， 冇错啦，系啦。咁我就接触咗好多批判啊，就话基于我一个选择，点解我会接收嘅唔系一个支持，一个批判咧？咁在我嗰阵时，表面上我睇咧就系话，可能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话，当年我前夫系极度有钱，所有人都同我讲话，你一走嘅话，你乜都冇，咁就可能系呢一个原因。嗰阵时我就会觉得系话。我自己自身呢就问咗自己一个问题呢，就话钱系咪真系咁重要、钱当然重要，但系呢一样嘢唔会喺我个 priority list， 喺我个经历当中呢一样嘢一定唔会排第一。咁所以亦源于我见到基于钱衍生咗好多一啲勾心斗角啦、权利啦、斗争啦，所有嘢我觉得喺我生命当中呢啲嘢其实可以唔需要，而我活在喺呢个生命当中，我唔先讲，唔好讲话呢个啱定错，呢个世界上冇嘢啱同冇嘢错，我只系觉得呢个生活方式再唔适合我，所以我毅然决定走。当我有呢个决定嘅时候，我个女开始出现好多病痛，嗰啲病痛就咩咧？就系、是、手足口病啦，好劲嘅湿疹啦，发烧发唔停啦，咁样呢啲嗰阵时我会觉得，咦，话死啦，即系出事啦，我一话离婚佢就好多病，嗰时有好多段时间咧，即系基于我要暂时将我个女放喺前夫嗰度嘅时候咧，我其实冇办法去接触到我个女。 咁阿女一定知道，其实你哋嘅关系系好差。 绝对知道，佢由细到大都知道，因为即系阿长哥头先所讲啦，其实眼睛识说话。我睇到佢眼睛里边嘅我同埋我前夫，所以好多其实我感觉到佢嘅病源于都系我自己情绪投射到喺我女儿身上，而女儿喺潜意识当中收晒呢一啲情绪。 即系当时即系离婚之后啦，咁啊见到即系女女就开始好多病痛出现啦，即系呢个病源讲，跟住又到另一个病出现。咁但係即係我相信亦都会有带去睇医生啦吓，咁啊但係即係但係嗰阵时候会唔会都即係有諗过咧？究竟係即係除咗你会话諗到自己呢一件事或者家庭嘅状况改变会影响到女女之外，会唔会都即係点解小朋友本身会咁容易病嘅呢？咁当时有冇即係从其他方面有得到其他嘅一啲分析啦？ 有啊，其实嗰阵时我都系从翻最主流嘅医学去睇啦，睇医生啦，睇乜嘢都睇，都系嗰句啦。阿妈发生过嘢都，我又再尝试去 duplicate 复制喺我女身上。我发觉，不过嗰段时间短好多，我发觉呢样嘢真系唔掂。究竟发生咩事？食疗又好，乜都好，好啊。处理咗佢食物戒口啦，湿疹最常嘅就要戒口，你唔食得啲咩，你唔用得啲咩啦，全部做晒啦。咁好啦 ，OK 可以嘅，平衡翻佢，唔会再见到一啲好惨不忍睹嘅症状出现，但系呢样嘢冇根治到。咁我就再去问啦，有冇其他可能性？其实我需要知而我未知嘅咧，咁。 基于我自己不停去度问啦，同埋我会好开放所有可能性出现啦，就系、是、往往宇宙就系咁样嘅，掟一啲老师喺我身边啦，好多启发性嘅说话我收到啦，去到真正我接触咗我而家教导紧嘅个课程叫 Access Consciousness， 中文叫意识运作啦。 嗯， 咩叫意识运作呢？意识其实系咩呢？好多人都成日都讲，喂，咩叫意识？咩叫意识？系咪我好知道而家呢一刻我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谂紧咩？嗰啲叫意识呢？在我自己呢一刻领略当中，意识有一个好深层嘅定义。意识嘅就系我要接收生命晒生命嘅所有一切，而唔带任何批判。 嗯， 当我哋潜在有一个批判嘅呢一个观点嘅话，喺能量层面其实 lock 死住我哋某一个能量，唔容许我哋接收，亦都唔容许我哋去开放我哋所有可能性出现。咁病在我嚟讲呢一刻，其实所有嘢。一切在我认知当中源于都是一个限制性的观点。 嗯， 当我们在能量层面 unlock 解将这个限制性观点解锁的话，其实很多东西身体层面的病啊痛啊处理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再出现。 嗯，所以你觉得即你这一种这样的意识也都多多少少影响到小朋友那个即这些这样的病啊贫生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当然啦，即我想其实即有时候都正如你所讲啦，即当在有无病啊困难嘅时候出现咧，你都各方各面嘅问题啊，各方各面嘅知识咧，你都要揾翻嚟去即系研究一下啦。咁究竟即系系咪可以即系从放宽咗个心之后，就可以即系可以 解决问题？ 系啦，个生活更好咧咁样。 嗯啊，送一首歌俾阿家宝先啦。嗱，呢首歌咧就系讲喺生命里边咧有一道彩虹。咁我哋喺彩虹之上咧，咁啊好多问题都唔系问题噶啦。 嗯。 设计中心。 今日咧，我哋讲紧呢个题目咧，就系即系有少少。 完啊，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其实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讲话，即系除咗科学理论之外咧，其实好多嘢咧都系从我哋嘅身心同埋嗰个情绪咧都有关嘅。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而家近年都好多嘅调查啊，成日都讲话即系嗰个香港人啊，就唔几唔开心啊，或者可能几有时有啲咩抑郁啊、情绪病啊，其实呢一个都系越嚟越成为咧，即系嗰个排行几高嘅疾病嚟嘅，尤其是系都市啊。咁啊，所以即系头先啊，即系长哥今日带嚟嘅呢位朋友家宝啦，咁啊讲紧啊，究竟佢即系身上面咧好多嘅经历啊，爸爸妈妈跟住到佢自己嘅女女，都系即系全部咧都好似慢慢引证咗呢一个，咦即系喺身心灵上面，如果有啲嘅适当嘅调节啦，适当嘅一啲嘅甚至乎可能治疗啊，都可能会喺即系生活上面咧都可以更加好咁啊。咁头先啊，即系你讲嘅嗰个女女嗰个故事咧，其实即系嗱，你自己而家就系从事呢一个能量治疗啦，咁喺呢啲咁多件事发生咗之后啦，咁其实你有啲乜嘢嘢，譬如好似透过呢一个咁样嘅能量治疗咧，系可以应用到喺你自己啦，或者可能系即系女女身上咧。 哇，多啦！当我接触咗能量治疗或者身心灵，行入咗呢个身心灵嘅过程咧，我 身心灵界啊嘛， 身心灵界啦，我哋俗称啦叫做，我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其实你讲得啱啊！之前你所讲嘅话，我哋太过专注啊，香港人或者都市人有好多情绪啦，好唔开心啦，好大压力啦。在我呢刻，我会知道一样嘢，就系话，当我聚焦咗喺乜嘢嘅事情身上，其实我俾咗好多能量呢样嘢发生。所以一旦我认知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就会唔好再玩自己啦。我即系几大几大嘅，几大都觉得自己今日我越嚟越开心，今日我会越嚟越精彩。 所以你意思即系话，我哋自己其实都可能成日有呢个意识认住自己唔开心唔开心，咁你就唔开心 啦。嗱，两睇咧，呢一个系呢一个主要原因嘅。第二样原因咧就系话咧，access 俾我嘅一个好大嘅概念就系话，呢个课程就系话，咦，其实好多观点唔系属于自己嘅，成日都话边个生活上唔开心啊？呢个都市好灰啊！其实呢啲观点系边个嘅咧？当我认知呢一样嘢其实唔属于我嘅时候，我都唔需要买入呢个观点。而当我唔买入去嘅时候，呢样嘢控制唔到我嘅生命。其实呢啲都系众说纷纭讲出嚟嘅说话啫嘛。但系当一句说话讲够100次嘅话，呢一个能量就显身。当我唔去 participate， 我唔参与呢一个能量聚焦嘅时候，我去自己创造翻我自己美好嘅生活嘅话，一个系咁做，一百个系咁做，我好相信呢个世界啊，呢个香港呢个社会会越嚟越美好 咯。即系好似呢一个谎话讲咗100次就变成真话。 嗱，呢个100次荡气回肠嘅说话，你意思系自己同自己讲啊？即系譬如，我就嚟唔得噶啦，算啦，放弃啦，唔得噶啦，定还是系人哋啦？人哋不停对住你荡气回肠咁讲，你唔得噶啦，算啦。 最大嘅力量其实都系来自于自己谂嘅睇法，就话好啦，呢一刻如果你话俾我听，你有一句100句说话都系好负面嘅话，最后最终个结果得出嚟嘅就系话，我选唔选择去听你呢句说话？如果我想我自己创造一个好美好嘅生命嘅话咧，我就会为自己作出每一个对自己都合适嘅选择。而呢个选择对我嚟讲好，可能对其他人都未必系一件好。好事，其实好同唔好嘅定义又系边一个咧？除咗我嚟决定，仲有边一个可以为我作呢一个决定咧？ 都系讲紧自己啊，自己系最紧要。 咁头先即系讲紧就话，当你意识到啦，有呢一个咁样嘅能量喺度啦，咁但系头先都讲就话，你女女咁啊，即系自从你离咗婚之后啦，咁啊，即系佢好多病，咁即系睇嘅医生啊，食嘅药好似都冇乜好转咁样，咁。即系略你会点样去？譬如喺心灵上面辅导啊，或者可能即系喺平日生活点样同佢相处当中，你渗入一啲你咁样嘅睇法，而真系你真正睇到，女女嗰个健康或者开心咗，咁自不然病啊少咗，系咪咁样慢慢发生嘅 咧？你问得非常好，钟嘉耀呢一样嘢，我持续咗做咗好耐好耐。当我个女女四岁嘅时候，我选择离婚啦。然之后喺正正喺上年咋，上年。即系来来回回五年我尝试创造任何一个课程，我学咗嘅我就摆喺阿女身上啦，乜嘢都做 Reiki 好，灵气乜都好，乜都试过。我就系学你话斋，我想处理佢嘅情绪，我渴望让佢嘅情绪得以平复，起码做一个正常小朋友先。因为当年我基于我呢个经历咧，创造咗好多个创伤，身心灵创伤俾佢。咁我需要知道嘅就系我必须要处理。就系咁得意，就系当我去谂我点样处理个女嘅时候，乜嘢都用喺佢身上，但系 冇效果，可能个效果有几日啦，见到啦，但系往后又翻翻去转头，诶、哎，即系仲系好，仲系好凄凉，仲系揽住个枕头喊啊，即系好多嘢我谂到谂唔到嘅都发生咗。去到上年啦，我认识咗一个另外一个能量治疗师，其实佢本身都系一个好有医学知识嘅一个人嚟。佢帮我同我个女做咗五个治疗之后，所有我头先所讲嘅湿疹。冇再翻发，甚至乎我以前帮佢戒晒嗰啲口嘅牛奶，乜嘢都，我唔俾你食嗰啲咧，我尝试每一样都俾佢试下，发觉咦 都冇事， 都冇事，发生咩事咧？究竟发生咩事咧？甚至乎去到情绪啊，佢以前嗰啲唔开心啊，收收埋埋啊，只眼好似即系好凄凉嘅小狗狗，可怜咁望住我，嗰啲嘢乜都冇晒，究竟发生咩事咧？我都想知，我好想熬个治疗师，喂咩嚟噶？你教我啊，我想学啊，我做咗几年嘅嘢，你三两下手指帮我搞掂晒嘅，咩嚟噶？咁样我就不停喺度问啦，究竟发生咩事？究竟发生咩事咧？直至到我直接触咗 Access 呢一样嘢啦 ，Access 讲嘅就系咩咧？所有嘢嘅创造源头都系一个观点啦。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当我哋有意识嘅时候，而意识系唔带批判去视生命当中所有呈现嘅一切 as is 呢一样嘢呈现出嚟系咁样，咪就系咁样咯。 咁你最后发觉到个女系嗰个嘅原因，系咪就系源自于你自己个人嚟讲嗰个同可能嘅婚姻上啊，同你前夫嘅嗰个问题，所以嘅阿女就咁多问题，譬如可能系湿疹啊，或者其他方面出现啦。 在我嘅观察所知的，而且确系嘅，我亦都需要去为呢一样嘢去负责任，就系话其实好多父母投射咗好多情绪，佢哋自己个人嘅观点俾个小朋友，而以为呢样嘢对佢嚟讲系好。当我觉得呢样嘢系好，而我唔尝试去放手，亦都唔尝试去睇其他嗰啲选择可能性嘅话咧，呢样嘢可能对我个小朋友嚟讲系一个极大嘅限制，以致到唔容许佢呈现翻佢自己嘅生命质素出嚟。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看法。 我自己做咗咁多年老师咧，就系好清楚有一样嘢，世界上系冇问题学生嘅，只有问题家长；世界上系冇问题小朋友嘅，只有冇问题儿童嘅，系咪有？只有问题父母。 不过呢一样嘢咧，就系讲紧即系家长对于小朋友嗰个成长过程里面咧，其实即系有一个好大嘅嗰个嘅影响力喺度啦。 冇错， 咁啊，即系同埋咧，就系讲紧头先，即系撇开，譬如好似阿家宝讲嗰个例子咧，就我觉得其实有时撇开话系咪即系做啲咩治疗啊、能量啊，你纯粹其实以妈妈个身份，妈妈个身份去一个亲人同个女女，即系做一个咁深入嘅一个相处，或者即系嗰个即系当中有呢啲咁嘅情绪问题，其实你纯粹系以亲人妈妈个身份去处理嘅话，其实我觉得已经系成功咗一半噶啦。咁所以即系今次我哋讲紧呢一个话题啦，其实究竟即系。是不是可以再延伸我生活其他方面呢？ 或者呢应该回来我都想问一下家宝啦，即他读了那么多课程啦，也都是现在在这个的即是新心灵的组织当中啦、有这么多的治疗师在身边。其实嚟紧呢有没有一些即是重点可以推介，我长哥都可以讲一下啦、即是你要活动是有什么特别大的活动又会推广一下呢，有什么的信念又可以推广一下呢？ 原来生活好快乐。 我知道中间要会再考我呢六隻字，所以我抄低咗， 背咗去啦，系嘛？ 呢六隻字：信念、创造、实相。咁啊，嚟自于咧，今日我哋嘉宾啦，就系家宝啦，长哥揾嚟嘅好朋友家宝。咁啊，佢头先讲呢六隻字咁，咁啊，佢作为一位咧就系身心灵嘅治疗师啦，咁啊，佢而家亦都系处理好多个案啦。咁头先佢讲就系话，以往佢有好多经历啦，即系个人嚟讲嘅经历，无论屋企人啊，甚或佢个女啊，甚或系婚姻上经历，都令到佢。我头先我好深印象就系话。佢话好多嘅治疗师咧，佢都有自己嘅故事嘅，之后先成为一个治疗师。咁呢个就同个人嘅经历有关啦。咁所以佢都系一样嘅，家宝有啲自己个人嘅经历，令到佢都成为咗一位即系治疗师。但系而家你就处理咗咁多个案啦，我想听一下，或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而家睇嘅一啲个案入边咧，都市人系咪都有啲即系？可能既有啦，或者系共同嘅一啲嘅特征，就可能佢都面对住同一啲嘅问题，同一类型嘅压力咁。有冇一啲咁嘅个案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 绝对有啊，因为香港咧，尤其是一个高密度嘅城市咧，其实我哋我叫做话所谓能量层面，我哋互相交流，并且交流得好频密嘅添。 咁我有个朋友仔，佢以前系做老师嘅，两年之前佢决定辞职唔做，原因就系咩咧？佢喺职场上面又见到好多勾心斗角嘅嘢啦，又见到好多人叫做俗称督佢背脊啦。其实佢个人佢系一个好成功嘅老师嚟嘅，佢可以带动到好多小朋友去启发佢哋自己身心力。 呢、个对内啦，对外可能仲要对家长添咧。 冇错啦，同时间因为佢接收得太多批判，令到佢自己有一种佢所讲嘅抑郁情绪， 负面咁样， 非常之负面，所以佢最终决定去辞职唔做，并且两年之内冇找到一份正职，因为基于以前嘅恐惧，佢话。我再面对人，我觉得好感好大压力。 好攰啊！ 咁上咗嚟做完一个叫做 SS Bar 嘅 session 之后，佢一个钟头之前，佢同我讲好多好情绪嘅嘢，好负面嘅嘢咧。但系做完一个 session 一个治疗之后，当佢起身再望住我嘅时候，咁我就好恒常咁样同佢讲啦，话你做完呢个治疗之后，你感觉如何？ 佢对眼系咪唔同咗？ 冇错啦，只其一系一拎拎拎拎话明亮晒，只其二就系话我再讲多句，你一个钟头之前同我讲嘅嘢，呢一刻你试下再感受一下，呢一刻对你嚟讲又系啲乜嘢嚟嘅咧？跟住嗰个朋友仔擘大眼同我讲就话：阿家宝，如果你唔再提嘅话咧，我几乎唔记得咗噶啦。呢一个就系一个好大嘅转化，基于一个治疗嘅经历。咁我好想讲一样嘢，就系话治疗工具的而且确有嘅，并且可以好 powerful， 可以好有能量。同时间背后有一个重要嘅元素嘅，就系话每一个 client 或者甚至乎我自己咧，如果我好想去被治疗嘅时候，我好需要问自己一样嘢：我有几想去改变？我有几决定去为我自己生命作出一个改变？如果你有呢一个信念，话我真系。百分百愿意为自己选择作出一个好大嘅改变嘅话，呢、这、一个结果你一定会收到一个最大嘅礼物，呢、这个系一个最大嘅得着。所以生命系乜嘢呢？信念创造实相，每一个 client 都系。头先钟嘉怡我同佢三米倾过嘅时候，喂，究竟？睇医生同埋揾治疗师做治疗嘅分别系咩呢？ 因为平时我哋即系都好多时，你头先形容嘅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去治疗啊，或者即系上一个咁课程啦、其实即系我哋好多时都会喺咩电视啊、电影咁，我哋都会睇到啊，可能我唔开心，咁我咪即系会有人建议就系、不如你睇下心理医生啦，或者可能系揾下啲心理治疗啦咁样。咁感觉上面就好似哦，咁系啦，咁我坐低跟住讲嘢，咁跟住佢又即系舒缓下你嘅情绪咁样。咁但系即系系咯，当中有啲咩唔同呢？譬如甚至乎成个形式，即係我行入嚟嘅时候，係咪你嗰度有一张咁样嘅 sofa 凳俾我坐低嘅呢？咁样 千变万化，其实你坐喺度做得，你可以好舒服喺按摩床上面做又得，甚至乎你企喺度，我都可以有能力可以做到一个改变，只要你愿意嘅话。 呢个单对单嘅， 冇错冇错。 咁同、心理医生有啲咩分别呢？ 我唔敢讲作一个比较啊，我用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去睇咧，就系话，首先如果作为一个身心灵治疗者，当一个 client 就入嚟，佢好愿意去。作一个改变或者去接收一啲嘢咧，我会首先同佢做一个15至20分钟嘅一个倾谈，就系话用养翻佢自己都同佢自己身体做一个联系先，因为我哋太惯常将我哋嘅问题俾人哋去处理，即系譬如睇医生咁样，我摆低1000几百蚊攞啲药就走，我听一啲专业意见就话啊，医生讲呢一啲嘢，或者系任何一专业人士讲呢啲嘢，佢哋一定啱晒，我食药就搞掂。其实某程度上对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个好肤浅嘅概念，即系睇法就系话，咦，我好似将我自己生命决定权交俾人哋去处理，呢样嘢系咪真嘅咧？系咪真系需要咁样行咧？反之，如果你去一个身心灵治疗师嘅话，我哋作为治疗师，我哋其实系配合你去改变。改变有几多？改变啲乜嘢？同埋个效果系点样？其实取决于系个 client 你自己嘅信念。我哋好想启发你，去让你知道，其实你彻头彻尾咁样知道你生命当中嘅所有嘢。就算你知又好，唔知又好，我哋只系一个揿着掣嘅人。你。绝对有能力去为自己生命作出一个改变。 所以强调其实都系即系喺个过程中系互动嘅。 冇错， 嗰、那个即系 clients 咧，其实即系唔好话咁样嚟到咁啊，乜地都唔做，或者即系甚至乎可能即系抽象啲话啊，其实我都嚟听下你点讲咯，听下你开解我噶嘛，系咪？咁但系唔系嘅，即系其实好多嘢，我就会记起一句，即系譬如喺社会福利界咁样，佢哋成日都讲话点样去帮人咧？其实即系除咗社工去帮人之外，其实嗰个人自己都要自助嘅。 冇错， 咁、我谂其实。 呢一个其实都系贯彻嘅，即系话究竟自己有几系有愿意打开你个心，或者你要面对呢个问题咧？ 如果佢唔肯打开，咁点咧？我想知，因为你同佢倾嘅过程之中，你会知道 你点样用你嘅能量去帮佢打开咧？ 其实好常见，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一样嘢，就系、是、喂，我有啲人就系、 是、我已经唔开心噶啦嘛，系咪？ 系啊，或者 陌生人嘛，点样即系太空露臂同你讲晒我啲过去俾你听嘅？ 有更加多嘅人会选择去选择去我执着我自己呢一个立场去同你抗衡嘅添，好多其实 好多好多， 作为嚟挑战你系咪？ 冇错啦，你讲嘅嘢我一定会有嘢去 oppose。 我有自己主观嗰个睇法噶，即系你讲咩，其实佢都系继续咁谂嘅。好多人系咁嘅， 绝对系。所以另外一个修行之路咧，就系同我讲就话，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容许心啊。嗰、那个容许心可以大到成个地球咁大，容许心讲紧系乜嘢？容许心就系我容许你呢一刻做呢一个选择咯。纵使你系同我抗衡嘅，我亦都容许你呢一刻做你呢个选择，因为可能我亦都需要相信你有你呢一个能力，就系你可能下一秒或者十秒之后有另外一个选择都唔出奇嘅。就我唔会话基于你呢一秒做呢一个选择而我去对你有一种批判心或者抗衡，我只系需要容许呢一刻你嘅呈现就系咁样咯。 头先咧，你话开头十零分钟咧就同佢倾啦，咁之后咧，二十分钟之后做乜咧？ 二十分钟之后，我会如果佢愿意嘅话咧，我哋开始做一个 SS Bar 嘅 session 啦。 系啊，即系点做？ SS Bar 其实系一个乜嘢嚟嘅咧？就系一个身体程序嚟嘅。我哋头上面咧，其实有一个32个能量点，每一个能量点咧系储存一个唔同嘅课题，而嗰个课题系其实讲紧，如果大家相信嘅话，我哋唔止呢一世咁简单噶嘛，我哋仲有无限嘅前生、前世或者可能未来世，其实都系同时间发生噶嘛。每一个32个能量点，佢储存嘅题目就系，譬如可能你对金钱嘅观点啦，你对自己嘅身体的观点啦，对治疗观点啦，对创造啊、性啦，甚至乎所有嘢咧，都系储存我呢个32嘅能量点。SS Bar 呢一个程序就系话，我双手十只手指头去触碰你呢个32嘅能量点，去启动你里边内在一个治愈能力，将里边固有。佢讲紧系可能甚至乎5000至10000年嘅前世，有关同一个课题嘅限制性观点，当我启动佢嘅时候，内在嘅限制就会开始释放。所以一个钟头前、一个钟头后嘅 session 咧，一个人有可以好大嘅改变咧，源于就系我哋愿意去释放一啲，已经唔再 serve 我呢个 purpose， 唔再喺呢、这个。现世啊，生命当中对我有一个扩展性嘅能量，我全部将佢分解晒出嚟。 你用成只手指去敲啊，定系揿啊，定系摸啊，定系点？ 问得好长哥， 点样点样去触碰呢一个三十二个？ 轻轻触碰系 能量点啦， 就系轻轻触碰咁简单。嗰种力量系可以，甚至乎系你触碰一个小朋友嘅肌肤嘅力度已经好够嘅。亦只系当我哋启动能量，启动能量有佢有佢嘅方法咧，讲一啲启动嘅术语啦。然之后我哋纯粹让呢一件。事发生就可以，我哋唔需要话哇宇宙能量拉落嚟啊，要灌输俾呢一个 SS Bar 嘅工具，在于在我个人嚟讲，极之容易启动，极之容易去学习，同埋极之入屋。所以当每一个人嚟到，你花一日时间去学习之后，你可以将呢一个工具带翻入屋。并且每一个人，如果你愿意改变嘅话，系可以好显而易见咁得到效果咯。 即系只系需要有一个空间咁样嚟，俾自己一个平静心去做咁样。 系冇错。 前提系佢讲咗出嚟好紧要，就系你愿意咯，即系你嘅心系愿意改变咯。呢个先系最大嘅一个范畴。即系有时你问我哋个心都未搞得好啦，或者我哋都成日都话我哋十五十六都唔知道自己究竟想买呢罐饮品，定系买隔篱柜嗰个饮品。即系呢个啲咁简单嘅嘢，我哋都系冇办法控制得到自己的心，咁所以正如阿家宝话斋啦，即系心先系我哋最重要嘅一个部分。如果你搞掂唔到咧，唔好意思啦，你上嚟几耐，一个钟、五分钟都系冇用嘅。 你上嚟之前要打开你心先系嘛？ 我第一句会同个客人讲就话、是、你即系头先咁样讲，你几有愿意去为咗自己嘅生命作出改变咧？ 如果刘远芬问就十嘅话，你会有几多啊？ 可以系一个 index 嘅。 咁但系当然呢一个都系一个进程嚟嘅，即系可以系慢慢打开嘛。同埋头先咧，即系长哥咧问得好仔细嘅，咁点样做啊？点样揿你个头啊？我谂紧呢一个唔系一个嘅按摩，同埋唔系一个指压嚟嘅。即系正如头先阿家宝所讲，其实即系你听落去感觉上面好似好圆咁，系啦，咩咩咩嘢32个学说能量点啊？ 但其实即系呢一个当然系嗰个学说本身，即系你哋嗰个睇法啦，就系、是、其实喺我哋人身上头上面咧，系有呢啲咁样嘅即系亮点嘅。咁你即系点样去启动？所谓启动，即系话其实你系令到嗰个朋友佢去点样去即系逐样逐样咁样去面对呢一件事，或者点样去睇翻当中究竟点样影响自己咧？我唔知讲得啱唔啱啊？咁所以即系令到嗰个人去慢慢去进入呢一个嘅状态度，咁但系过程里面，其实你会唔会想仔话，我按呢一点，你又要问咩问题，或者令佢点样反思啲咩嘢？ 我所讲嘅极之容易入屋嘅原因就系、其实你唔需要知道任何嘢，你只需要有一个容许心，同埋你一个开放去接收嘅呢一个观点已经好足够。咁喺个15至20分钟我叫做 consultation 嗰、那个同佢。同个 client 有个联系嘅时间，我就会同佢慢慢慢慢逐步咁样，让佢自己知道其实佢想点样先。其实呢一样嘢系我带动佢自己问翻自己一个问题，而我唔系一个揾答案嘅人嚟，我亦都唔需要佢揾一个答案。就正如头先阿 Hebe 讲话，1至10，其实呢一个 index 根本亦都冇需要，因为问题本身已经有个能量。当我问到一个问题，你有几愿意嘅时候，你甚至乎唔需要答我。但系你内在已经有好多渴求，就话啊，我真系好想去改变，我改变啲乜嘢咧？甚至可能系关系啦。如果关系，我哋能够用头脑、用沟通去真系完全地去解决到呢个问题，呢、這个世界冇咁多关系扭曲嘅症状出现。 会唔会有啲人喺成个过程里面，佢都系唔知道自己想点， 甚或系迷， 绝对会， 甚或系迷失咗咧？ 系啊，当年嘅我都话，诶、哎，我唔知道自己想点啊，你搞掂我啦，咁样就系、是。其实我嘅唔知道想点，亦只系。一个观点，我只是说我好需要一个方向，我只是口头上讲的讲的说话就是我不知道想点，其实背后的理念就是或者那种能力就是我想知道一个方向，如果你给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去行，我一定会去经验，我一定会去试这样。 所以其实都是要慢慢来的，即是都不是即是一步到位，不是即刻就是说我要我今日之后就即刻可以开心晒或者解决晒我生活上面的问题。我想冇咁神奇啦。 长哥呢，长哥有咩补充？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好即是好似话真的好落地好入屋的方法。 没 错。即是值得去试值得去学啦。香港人太多啲问题。 既然有一个咁容易嘅工具，我亦都在我自己经历当中，因为我之前讲紧我个女嗰啲情绪咧，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系基于因为我上完呢个课堂，嗰、那个课堂得意之处就系15岁以下完全免费。当其时我捉埋我个女一齐去上堂，喂你喂唔使钱噶，我摆个 laptop， 摆部电脑喺佢面前，由得佢打机。就陪我去上堂， 但系佢可能有机会会听下，听到。 我都唔知佢听唔听，佢好似而家我哋咁样带住个 headset 去到打紧机 嘅。 但系四日之后，佢又系完全另外一个人，佢甚至乎翻翻嚟氹翻我，喂、妈咪啊，好想揽下你啊 ，love you， 讲咗好多一啲好窝心嘅说话。呢样嘢系我五日上堂之前我系未见过。我话又系嗰句啦，发生咩事咧？究竟 呢啲改变系点样嚟嘅咧？咁、但系我觉得有好多嘢都可能即系耳濡目染啦，慢慢慢慢。同身边人相处，或者你带佢去喺个空间或者喺个环境度，咁佢都有眼睇噶嘛。虽然系即系打机啫，系咪先？头先听啊，即系阿家宝一路讲成个嘅即系所谓嘅疗程啦，嗰个课程。咁啊，一路听落去，其实都真系，其实好简约啦。头先阿长哥又话好入屋啦，同埋最重要嘅系。冇乜特别嘅啲咩工具，冇乜嘢特别要浪费。呢一个系咪就系长哥你觉得好环保嘅其中一点系咪？ 系咯，又唔使你信咩教，要信嗰样嘅先得。 使唔使话要学历要好高先会读得到噶？ 唔需要嘅，小朋友都学得识。 OK， 好咁。 十岁以下免费嘛？几岁 嘅小朋友？ 即系细路仔，其实慢慢都可以从学习当中，其实都改变咗自己，或者甚至乎第时大个改变埋其他人。 系啊，绝对系。 原来生活好快乐。 幸福厨房。 长哥今日究竟系咩家伙咧？究竟系会煮呢个汤啦，煮呢一个咧就系嘢饮，定还是整个蛋糕咧？个大家 身心灵之后咧都开始肚饿噶啦嘛， 系啊， 要食啲。 今日介绍一种食材吓，个名好靓嘅，系一个法国嘅女仔嘅名叫 Hoshel 吓 ，Hoshel 咁啦，呢朵花咧就叫做中文就系个名好靓嘅，就叫做洛神花。 哦， 洛咧就洛阳个洛，神系神仙个神吓。有冇见过、听过、食过？ 洛神花有饮过啲花茶， 饮过花茶。 有见过有饮过， 我讲你唔知吓，5年前系冇嘅，冇人听过，我都未听过。诶、香港一 一棵都冇。 啊，你上兩個禮拜講過啊，我記得你嗰次有講過呢一樣嘢係即近排先有， 係啦，係 近年先有。 咁我上個禮拜前個禮拜有冇提過點樣做咧？ 冇冇 冇啦，所以今日介紹啦。咁一般係要嚟沖茶嘅， 洛神花， 即係摘朵花落嚟。 有乜用啊？ 有乜用嚇？咁啊，咁樣聽到嚇，一問咧我就要講好耐啦。 好啊， 清除消除疲勞，調咩調節血壓。解毒令你瞓好啲啦，改善睡眠啦，通便秘啦，凉血净血补血，消热消暑解渴降血压，就系驱虫添啊，利尿解热清心降火去浮肿，促进胆汁分泌嚟新分解你体内多余嘅脂肪吓，即系消脂啦吓，平衡身体里边嘅酸碱值啦，就系你身体痕咧吓，口舌生疮、口臭，就心烦气躁、心神不宁、体臭、食欲不振都点？ 好似好啱喎， 答答啦，预防癌症，预防 心脏，我啱你系咪胃痛 啊？咩动脉硬化？帮助消化啦，抗氧化啦，令你保持青春啦，抑制自由基嘅活动啦，就可以止咳，又医肝病，调整女性生理嘅周期啦，美容啦，就系保护皮肤啊，美白啊，哇， 真系正， 仲有冇啊，长哥？ 冇啦，系嘛？ 哇，其实佢啲疗效咁犀利噶， 系啊，我记得初嘅时候系$10一粒，十蚊一朵啊，而家咧就系$10一磅。 啊、即越嚟越多， 咁有机就贵啲啦， 有机贵啲。 我哋啲农场咧就种咗好多， 系因为近年好兴啊，你话嗰啲咩咩茶咧饮到闷啊嘛，大家咁咪摆下新花神咧， 即系去嗰啲高级餐厅话，诶、我要饮花茶，不如咁整一壶洛神花茶， 你花茶都饮到闷噶。 咁咧就系佢饮起上嚟咧，又好似有一种啊饮品啦，叫做利宾屈嗰啲咧，一样嘅，你可以以为系真嘅， 个颜色差唔多， 就颜色差唔多嘅，鲜红色啦， 味道唔同嘅， 佢系酸嘅，所以要加。啲加甜剂啦，咁样就系咁噶啦。咁啊， 所以你今日想同我哋介绍冲呢一个 利宾乜 系啦， 利宾乜 吓咁啊，唔使冲噶。原来我哋因为我哋唔用热水噶嘛，就拎佢浸下得噶啦吓，咁啊出味就冇咁出啦，就浸耐啲啦，或者喺太阳下边晒下佢啦，暖暖地咁就好正噶啦。仲有一个做法，系我哋个厨房咧，餐厅个厨房俾我啲惊喜啊！有一日我食到一个沙律酱啦，好正吓，乜嚟嘅咧？我哋个个都谂。原来咧就系洛神花，就系佢将佢打咗就系啦，佢又加少少啲加甜剂啦。我哋系你可以用一啲有冇听过龙舌草蜜咧 ？OK， 嗰类咁嘅，好似枫树糖浆嗰啲咁嘅嘢啦。嗱，呢两样都唔健康嘅，我哋就系用即系椰糖蜜啦， 椰糖蜜， 总之一啲好似糖浆咁嘅嘢，咁啊将佢打咗佢啦，咁就系噶咯。 净系两样嘢加埋就打咗佢， 系咯，就乜都冇，咁啊变咗一个系鲜红色嘅一个果酱一个 jam 咁嘅样， 即系将嗰朵个朵嘅洛神花 系啦，好多朵 系主要。是用那些花朵，即是一片片的花瓣， 是花瓣 用花瓣来将它即是打成它，即是有少少像玫瑰花酱，玫瑰花有些人都会用来整成酱， 就加了一些加甜剂，长哥就比较纯上就是椰青， 是啦，也可以做蜜饯的，蜜饯就是你放一个玻璃樽那里加糖下去这样，可以做雪糕的，又是我们平时的方法，你将它和香蕉一起放在冰格那里冰一晚，就拎出嚟打就变成雪糕嘅， 一齐冰咗佢先。 系啦，系啦，系啦。 点一齐冰？ 嗱，平时我哋做雪糕咧，未将啲香蕉就系啦，剥开啲香蕉啦，就搣开就切开几块啦，就摆喺一个塑胶盒或者一个保鲜袋里边，就摆喺冰格，就冰几个钟啦。 点样加埋啲洛神花一齐？ 咁啊，咪另外有你将洛神花摆喺个冰格嗰度咯。咁啊，到你想食嘅时候咧，就拎出嚟摆喺个。 即系咪已经将嗰啲花瓣咁样？即系搣晒出嚟， 系 成朵花咁摆 都冇所谓嘅。 总之就雪冻佢啦。 到时捞翻埋咁啊，摆落个搅拌机度一打咧，就变成雪糕噶啦。 系啊，因为雪冻咗，跟住即系将佢打就会更加快， 系啦， 融成一个雪。 即系佢唔需要再摆翻落去个雪柜再雪翻嗰个过程。 咁就咁啊，即刻有得食。嗱呢啲好健康啦，因为热天啊，好多人中意食雪糕噶嘛。 冬天嚟噶，出乜都唔系嘅，而家都 卅几度。 即系你头先讲呢一个雪糕就系洛神花瓣，跟住就。香蕉同埋香蕉， 系啦， 一嚿嚿肉，咁就 即系 个啦， 整埋一齐 就系啦。 但一个系一个香蕉嘅， 诶，你未食过啲香蕉雪糕咧？ 即系比较结嘅一个酱嚟嘅， 系咯， 但佢可以变成雪糕，即系因为雪实咗，咁佢就即系有嗰个嘅口感同埋嗰个质地， 因为佢雪冻咗啦，已经佢嗰个香蕉已经唔系喺个雪柜攞出嚟嘅时候系 硬噶啦， 系硬噶， 因为一般雪糕你知会落奶啊乜嘢糖啊乜嘢都有， 所以好自然嘅长哥呢啲，所以掉 好简单就两样嘢啫，系咪？ 系啊，你其实佢可以换香蕉噶，长哥成日都话你唔中意香蕉你换咯，你可以换咩？换其他得唔得啊？长哥， 我哋平时咧， 洛神花仲可以配乜嘢？ 菠萝嗰啲啦，咪又多咗好多香味啦。洛神花咧喺即系 Jamaica 嗰边咧，要嚟做酒噶。喺瑞士佢哋又要嚟做酒嘅，埃及啊嗰啲非洲嗰啲地方咧，又系要嚟食好多嘅， 再加啲酵素咁样，慢慢佢就可以发酵佢成酒。 好多有机农场香港都种到， 今次就要试下。今日礼拜 大咗啊吓，而家 大咗， 系 咪噶？ 系啊， 廿几度仲系仲大咗。 大家留意下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长哥，唔该晒啊， 家 宝啦， 系下次。